结果。 让爱沉默，在思念世界探索， 当惊觉岁月蹉跎， 你回头再望着我， 你的心 曾经眼神心灵最深的寄托，爱情是一句承诺，一生执着，突然过去缘分亏欠太多，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，依然那么热烈，那么缠绵，燃烧着，等待什么，盼望什么，一起追求什么，分享什么，生命里放弃什么，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，拥有幸福和快乐、哦 不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听见我的愁眠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寂静的春。 别说爱情苦是刘德华和梅艳芳的经典合唱歌曲，1997年推出，收录在《爱在刻骨铭心时》专辑当中，由李安修和陈耀川填词，陈耀川谱曲。 我真的爱得好苦，我真的有些无助，有时我好想哭，要怎样能将爱留住？明明是真心感动，真心满足，爱却然漂浮，要如何在这茫茫人海之中找爱的归宿？ 知道你爱的苦，我也有相同感触，我觉得很麻木，总裁乱了爱的脚步，永远是工作很多，拥有很多，爱却不能有。多希望终于将爱完美演出，我不再孤独。为何你的爱情，我的爱情，都是那么苦？ 曾付出真爱，动过真情，爱却不停留。 不管爱是多情，爱是无情，人生还要走。别说爱情苦，别说爱情苦，爱过就该清楚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KTV 连歌，你早已喝醉了，睡了。

我们是好朋友，还只是好朋友，在这个位置等待了多久，紧紧守着彼此我们都能够接受，为何要留下，为什么 涌动，一道声音脉浪，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。城市印记，无限光芒。一束熠熠光辉，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40家音乐电台，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。今日歌曲300弄，推荐单位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。 这里是呼和浩特， 这里是呼和浩特， 巴图哈， 这是才华， 这里是美丽的， 这里是呼和浩特， 这里是呼和浩特， 这里是呼和浩特， 这里是呼和浩特， 这里是呼和浩特， 这里是呼和浩特。 风吹过青草连绵， 敕勒春，阴山下，昭君下马，公主出嫁。这里是塞外明珠青色之城，这里是风吹草动琴声回荡，也是青山绿水牛奶飘香。这里是呼和浩特，内蒙古的首府，我们一般会称它为呼市。这里是爱上一匹野马，庆幸家里有整片的草原。这里也是车水马龙，霓虹绽放，摩肩擦踵，匆匆忙忙。你知道呼和浩特吗？关于这里有很多流传已久的美丽误会。 大学是在外地上的，然后同学都会问我是不是天天骑马上学。 呼和浩特 is full of grasslands。 这里并不是只有草原和牛羊。 Hey, hey, hey. Ladies and gentlemen.

面我们来听一首谭维维和林霞共同合唱的《飞鸟和鱼》。这首歌呢是音乐剧《金沙》当中的歌曲。这部音乐剧的导演和作曲是著名音乐家三宝。 本来我在天上， 本来我在水里， 比无心看见你。天上飘着细雨，水中荡起涟漪，也不是因为你。突如其来的相遇，在无尽岁月里，让我停下来爱你。只是偶然的一句，你轻声的言语，让我停下来想你。出落起美丽的雨衣，那是冰川起透明的身体，在你怀里听你呼吸，用项链紧紧拥抱着你，那是睡梦中沉醉的欢喜，那是醒来后热烈的回忆。这滴滴暴风骤雨翻滚的云端上，颠簸的海浪里挣扎天一起地，我要飞向天际， 我想游在水底， 比无心 分手，情意尽变。

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 身体要到去哪里？没关系，这一刻要随意，什么全都不用。 勇敢一点是台湾男歌手赵传的同名音乐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2002年推出。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，不仅仅面对感情的时候需要勇敢一点，面对一切的未知和磨难都需要拿出这样的勇气。 我发现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那一年我想要认识你的一种勇气，它让我毫不畏惧地告诉你我的感情，如今害怕地思念着每一个过去，

青年雀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，为您预告一下，明天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林忆莲演唱的《夜太黑》，草蜢《忘情桑巴舞》，徐小凤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， 夜色茫茫， 叶蓓《壁角调雨后》， 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， 老狼弄错的车站， 弄错了的车站， 陈淑桦说你爱我， 说吧说你想我吧， 齐秦请你别对我说再见， 请你别对我说再见， 梅艳芳和刘德华合唱的弹弹琴跳跳舞， 什么风景有什么感受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